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应该双向而行，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国外交部证实，澳洲籍华裔女记者、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主播成雷被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司法机关经过依法审查，认为成雷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在上星期五批准逮捕成雷，案件正是进一步办理中，期间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成雷的各项利益。汪文斌又说，希望澳方切实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中方依法办案。被问到中方会不会考虑给成雷和他的两名仔女见面，汪文斌重申，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充分保障成雷的合法权益。至于成雷向哪个国家提供中国国家机密，汪文斌说并没有更多消息提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是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6%， 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9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1,8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9点，升2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36.5升3.5，快手303元升3元，美团406.4升5元，小米集团27.15跌5仙，盈富基金29.5升2仙，阿里巴巴256.4跌1.6，斯摩尔国际73.4跌3.1，中国平安90.4跌7.5，中芯国际23.6跌8毫，恒腾网络8.47升2.7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31，瑞士法郎8.613，澳元5.943，加元6.071，新西兰元5.58，欧元9.33。每百日元对港元7.3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8。离境平均指数报29,388点，升609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9.7美元，卖出1,8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嗰宗意外事故啊，喺港岛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啊，塞到北角码头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北角码头。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系尖沙咀线多车，咁啊龙尾去到学园街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蒲岗村道。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一带咧，仍然系非常之繁忙嘅，慢车个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观塘茶果岭道鲤鱼门道交界去旺角方向多车啦，咁所以而家将军澳道去呢一个观塘道方向咧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油塘电话机楼。

农历新年的假期都相对来讲天色是比较好，气温亦都回暖，最高气温譬如去到礼拜五六日的时候是有23、24度的。好了，大家准备了新年会不会有什么节目呢？政府就叫大家尽量就留在屋企，就不要周围去拜年，不要那么多的聚餐的了。政府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在新年之前就继续在度围封不同的大厦街区，就找出一些确诊个案啦。咁到农历新年完咗之后咧，希望嗰个疫情咧就慢慢放缓之后咧，好多嘅限聚措施就唔知可唔可以解封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美好嘅想象啦。咁因为见到确诊个案咧，虽然近日嚟咧系有啲减少咗，但系咧似乎减嘅速度就唔系咁快啦。咁譬如今日咁咧，仍然系有32宗确诊个案啦。28个是本地个案，其中仍然是有6宗是源头不明的。在过去的一些围封街道、围封大厦，可以说除了第一日是有13个找到之外，跟住很多日都是零，有几日就都有一些是一个半个，或者想着是确诊，原来就是一些已经是痊愈的患者。但是昨天就在又揾到3个啦，最少就係喺惠利大廈鰂魚涌咧，揾到3个人初步確診啦。咁相信咧可能有進一步嘅措施啦。咁好啦，整體嚟講咧就係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其實喺近期好多不同嘅地區，譬如油麻地嘅一啲住宅、一啲舊區嘅爆發咧，追翻個源頭咧有不少咧都係嚟自一啲地盤群組嘅。咁大家都可能注意到咧，就係對於地盤群組咧，睇嚟咁耐以嚟咧，就冇乜話有一啲系統性點樣做檢測嘅。嗱，政府咧就而家就講緊啦，就話開始密羅緊鼓咧，就研究緊點樣加強喺地盤嘅防疫措施，其中就包括要求工友就必須出示新冠病毒的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咧，先至能够入去开工嘅。咁嗱，而家咧就係冇乜话有系统性嘅检测嘅。咁有事嘅时候，咁当然咧就要停工啦。咁但係冇嘢嘅话咧，咁而家咧就係喺香港建造商会同埋建造业议会咧就同埋一啲检测机构咧就即係合作啦。咁就由12月底开始咧就会有一啲检测服务係去到地盘，咁就自愿测试。咁到而家啦，到2月4号啦，上周四啦，就係有29000个工人咧係就係检测咗嘅。咁结果咧有4个係確診。咁但係咧全港嘅地盤工人有10-20万个。咁而家政府话要加强呢个检测措施，希望同所有嘅地盤工人去检测。咁详细具体点做咧，点样可以喺几耐嘅时间之内做完咧，点样可以方便到啲工友咧，等等嘅问题咧都係需要考虑嘅。咁大家有咩意见呢？对于点样係遏止地盤嘅爆发咧，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8号朝早11点，警方捣破多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非法赌档，拘捕81人，相信集团已经被瓦解。 他们所操控的游击赌档，保安是森严的，他有多道的木门或者是钢闸。另外就是说他们只是会透过熟客介绍才会给那些客人上去，从而减低是被我们警方去捣破的风险。他们是会用转数快或者是支付宝，是避免我们警方在扫荡的时候是冲动去赌盘。 中午12点，政府建议放宽在职家庭津贴非单亲住户工时要求，由目前每个月最少144小时下调一半到72小时。有议员质疑措施无助支援失业人士。民建联蒋丽云： 假如佢两公婆其实都搵唔到工咁点啊？咁阿局长你会唔会请佢考虑？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如果嗰啲系真系好低收入嘅朋友咧，而个工时又满足唔到职津咧，我真系认真建议咧，大家都去考虑咧，系申请我哋嘅综援嘅制度。 下午2点。政府公布香港资源循环回收蓝图2035，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希望达至零堆填， 並期望立法會通過垃圾徵費。 每一個措施都有一定的成效，但似乎真的要大規模去能夠是移風易俗，依個減費重要策略，垃圾收費似乎是一個重中之重，所以我們希望依個嘅法規能夠早日通過。 四點半，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8宗是本地個案，當中6宗感染源頭暫時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咁政府咧就準備即係要求啊，建造業界咧就係實行咧就係要工人去入地盤工作嘅時候咧係要出示新冠病毒嘅陰性檢測嘅。嗱，咁具體可以點做咧？點樣可以即係令成件事係做得成又比較順暢咧？電話裏邊有建造業機械操作及維修專業人員協會嘅副主席連偉明嘅。連偉明你好啊！ 是，大家好。 是啊，政府准备就要求即是地盘的工人要出入地盘都要有个检测的证明啦。你们觉得即是现在是怎样做，以后怎样做会好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是太过重视那个检测。 嗯。 但是就疏忽了关于那些预防的措施，在地盘里面的预防措施可能就疏忽了一点。 嗯，你覺得嗱，即係而家大家都話啦，即係地盤嘅環境好似更衣室啊、洗手間啊，但係一齊食飯嘅過程都可能傳播病毒嘅。咁你見到呢幾個月嚟有冇啲改善？有冇啲嘢係做緊㗎？啲地盤 其實有啲地盤係做得即係相當之好嘅，就算係有啲食飯地方，佢都有啲即係一格格隔開，係有咁樣嘅，即係有咁樣嘅做法嘅有啲地盤嚇。 吓、啊、咁，但系你嘅意思系咪都其实有啲地盘系马马虎虎咁咧？ 当然肯定有啦。 吓、啊，你见到嘅系点啊？ 有啲因为有啲地方佢比较空旷啲嘅，咁就变咗佢嘅休息室就变咗冇咁多咯。 嗯。 咁同埋换衫嘅地方可能都喺货柜里边，咁就个风险就非常之高啊。 嗱，呢啲问题咧，你觉得可以点解决咧？其实唔易解决嘅，你冇地方就冇地方噶咯，点搞咧？ 其实就冇地方，就我觉得好似咁啦，有啲人喺啲更衣室或者买即系或者买衫嘅地方咧，咪换衫嘅。 嗯， 可能会有条链挡一挡佢，每人一格咁样，其实就已经好好啦，好过喺个货柜里边全部堆埋一齐啦。 嗯，即系你见， 其实呢啲设施唔会好贵咯，系咪？ 嗯，即系你见到仲有好多地盘系大家堆埋一齐换衫，咁都周时发生系嘛？ 系啊，都会有噶呢、這个。 嗯，咁你见到点解唔做咧？咁啲即系地盘里边嗰啲管理人员做乜唔做咧？ 因为工地有好多叫做咩啊，分判又分判，咁不断咁分判，咁其实再判落去嗰啲可能嗰啲判金比较低啲啦，咁佢哋就比较困难啲去做呢啲嘢。 嗯，会唔会有阵时边个负责都唔系咁清楚？呢啲嘢冇讲明要有人做嘅话，就冇人做 啊？系啊，呢个好自然啦，因为都同钱挂钩嘛。 嗯，嗱，咁嗱，呢样嘢就一路话要改善噶啦，一路话要即系点样改善嗰个地盘嘅防疫措施啦，我哋就当做咗啦，吓继续改善啦。但系有个新嘅问题出现啦，政府就要求强制检测啦，基本上吓、啊、叫地盘入地即系工人入地盘嘅时候要有一个阴性嘅证明。你见到而家做成点啊？而家嗱，根据政府讲法就29000个工友就已经系检测咗。但是 有些公司已经是叫了工人是做，即是已经做了，同埋有才入地盘的。 嗯， 但不是全部地盘都有这样做的。 嗯，那现在政府就准备叫全部地盘都要了，你认为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因为呢，地盘工作的人员呢，很多时候是散工制度的。那如果公司不用资源放去给时间他们做检测，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咯。 嗯，嗱，咁而家你会唔会话希望有一啲检测嘅队伍去到啲地盘门口咁会方便啲咧？ 呢个肯定系噶啦。 吓，咁嗱，但系而家啲地盘好散噶，都有十几万人系开紧工嘅话，睇嚟呢样嘢就冇乜可能噶。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首先做啲大型嘅地盘先，咁喺啲大型地盘嗰度一次过，即系做咗佢哋呢一 lock 人咗先咯，咁就。小地盤就再下一步咯。 你认为要几耐检测一次先至系合理咧？嗱，因为点解咁问呢，就系、是政府就话有二万几个工友就已经检测咗，但系咧系呢个几月以嚟嘅事嚟嘅，即系话咧。如果有潛伏期的話，你上個月兩個禮拜之前檢測了都可能是沒有用的，要不停地檢測才可能保障一點，你覺得幾耐一次才合理呢？ 哇，這個比較難一點 去說的，這個真的、 因為有些人就說一個禮拜，有些人說兩個禮拜，有些人就說其實日日都要檢測，或者隔兩日就要檢測才穩陣的，但是你見到地盤的實際運作是怎樣才是比較可行呢？ 其實你講檢，因為其實我都強調就係太多人去著重個檢測啦。但係其實預防的其他措施係重要啊嘛。如果唔係咧，我當你三日檢測一次咧，咁你入到地盤裏邊，咁佢嗰啲措施又唔好，咁即係你第一日入去做咗檢測，跟住三日之後嘅第二日喺個貨櫃裏邊換衫，已經中曬招啦，啲人係咪？ 系啊， 咁你解決唔到噶，所以一定要係相約，即係雙方面都要做嘅。 嗱、咁當然啦，大家就會話兩樣一齊做噶啦，幾樣一齊做噶啦，都難免係要咁樣。咁但係而家又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有地盤爆發咧，就應該停工，甚至係停14日嘅。你點睇咧？ 地盤咧，其實就分咗好多，即係有啲地盤好大嘅，有分咗唔同嘅。即係位置唔同嘅工種，咁如果係真係有人中招，就我覺得可以睇下係咩工種同咩嘅位置咯。跟住就好似而家分大廈咁樣，就等於地盤分咗地，分開啲位置嚟到嚟分隔啦，嚟到做檢疫咯。 咁嗱，有 全個地盤全部停曬咯，因為一個地盤裏面涉及好大噶嘛，可能係咪？ 系咁嗱，而家亦都有啲講法啦，係咪停工的話，咁好多工友就開唔到工，又冇收入啦？你覺得即係可以點樣處置啊？呢個問題可以點樣處理？ 其實就都事實都係咁嘅，因為好多係做散工啦，可能呢度做兩日，喺另外一啲地方就做三日。咁你嗰度停咗，但係咧就停咗嗰度啫，但係有啲工人都可能去咗第二個地盤，都唔出奇噶。呢個要特別注意一下咯。 咁即係。你的意思是有些工會會要求是不是要有一些補貼呢，如果停工的話你們怎麼看？ 如果補貼呢，我就覺得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不是補貼去僱主那裡，因為僱主因為那些人散工來的嘛，那些人走了那就補貼了給僱主，但是他沒有給到個工人的，所以是要證明到一個工人在那裡開工而停了工，那就應該直接補貼給那個工人那裡咯。 那你覺得補貼 是怎樣計條數，怎樣計才合理呢？ 這個就很難去作出判斷了，咁就我會覺得好似放工傷或者病假，如果太多嘅，即係佢日子係超越咗，即係一日兩日多過三日咧，都係俾五分四噶嘛。我覺得可以用五分四呢啲作基準咯。 咁但係譬如其他行業咧就冇嘅喎，咁我要點樣檢測啊？你要真係政府要你唔做生意咁冇得補嘅喎，咁你覺得即係點解地盤工人有得補咧？ 因为地盘工人比较多是散工的，其实他们真的可能一个月里面已经做不到几日工的了，就是那几日开工的，那几日就没得开工，其实就对他们就很，就特别 是对生活是很大影响咯。 咁会唔会有一啲地盘工人你所知呢，係因为都唔想话因为检测到然之后就没得开工，咁然之后唔去检测㗎？ 唔好明白意思点。 即系会唔会有啲人，有啲地盘工人系为免检测咗系阳性而冇得开工，咁然之后去避免呢啲检测咧？ 呢个都应该会有一个部分，因为佢哋压力好大啊嘛。咁如果知道检测到要停14日嘅话，咁佢可能就唔去咯，因为佢嘅生活压力比较大啊嘛，都会有呢啲谂法噶。 明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 好， 唔该晒， 系， 拜拜。连伟明咧就系建造业机械操作及维修专业人员协会嘅副主席啦。咁嗱，有关地盘嘅检测咧，有好多不同嘅意见啦。嗱，其实喺地盘嘅群组咧，几个大嘅地盘，包括机场嘅三跑啦，包括蓝田嘅隧道等等啦，仲有广华医院嘅 即係擴建嘅地盤啦，最近都有群組爆發嘅，咁加埋起上嚟咧有成200多人嘅，而喺地區裏邊咧喺油麻地啊一帶咧，亦都顯示係最早出現嘅一啲個案啦，係喺地盤嗰度傳過嚟嘅，咁。而問題咧就係點樣去限制或者係點樣為啲地盤嘅工友去檢測咧？咁一路以嚟咧就冇話有一個好有系統嘅做法啦。咁其實咧嗱喺機場三跑咧就已經係即係實施咗類似嘅一啲檢測措施啦。咁但係加加埋埋咧，全個行業啊喺全香港嘅不同嘅地盤咧就有10多-20萬人嘅，咁所以咧即係政府而家就講緊今個星期咧將會公布一啲方案嘅細節，就係睇下點樣去為全港嘅地盤工人咧都做一個檢測，而之前嘅做嘅檢測咧其實係已經由12月開始，咁29,000個工友咧就係做咗檢測啦，當中4個係確診。而個問題咧就係，其實而家地盤工人有10多-20萬啦，當中嘅就係點樣去做檢測咧？即係成個流程會係點樣先至方便到啲工人又做到咁多人咧？要幾耐檢測一次咧？如果要停工嘅話，有冇任何嘅補貼俾佢哋咧？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8宗系本地感染，当中6宗源头不明。新增个案包括机场三跑工程嘅一名工作人员喺检疫中心确诊。昨晚被圍封要強制檢測的鰂魚涌惠利大廈有3宗初步陽性個案，其中2宗和之前個案屬於同一座向，患者包括一名中六學生，和早前的個案都是筲箕灣官立中學的學生，曾經回學校考試。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由於患者在傳染期曾經到學校考試，有用洗手間等的設施，在同一空間有2宗個案，會視作爆發處理，因此當時在同一禮堂考試的學生、老師和員工大約130人會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入檢疫中心。鰂魚涌惠利大廈昨晚被列為受限區域，要求居民強制檢測。截至凌晨2點，大約860人接受檢測，發現3宗初步確診個案。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聯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下週到場視察。惠利大厦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出现4宗确诊个案，和惠利大厦部分位置相连的保利大厦已经被当局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大厦名单。香港有机资源中心的调查发现，有7间声称出售有机菜的菜档使用过期证书，亦都有2间使用影印证书。調查又發現，將軍澳和樂富街市有連鎖菜檔涉嫌連續幾年盜用證書，在檔口內張貼出售有機菜的認證，但沒有售賣有機菜，已經將個案轉交海關跟進。中心去年10至11月派人假扮顧客抽查18區158個濕街市和街鋪的466間菜檔。中心職員在雙鳳街街市、土瓜灣街市、啟田和沙田街市都發現有菜檔使用過期或者影印的有機認證證書，而寶林上仙街市、将军澳厚德街市、仁爱街市和盈东万友街市有商户使用过期的证书。中心促请政府尽快就有机产品立法，定期巡查监督市场上有机证书和标签的使用。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o again. Hi. 今日我哋讲一讲一个英文发音嘅问题，因为最近咧，小叔叔喺教一个学生嘅时候咧，佢咧就觉得呢一句好简单嘅句子咧就好难读。咁个句子系咩咧？就系、是、It was amazing. It was amazing. It was amazing. 就呢件事咧就系非常之正嘅。咁难处喺边咧？就系、是、中间嗰个 Z 音咧，佢系读得唔系几好，因为我哋呢度咧 ，it was amazing 咧，中间我哋有两个 Z 音嘅。Number one 第一个 Z 咧就系、是、来自 was W A S， 我哋读成咧系 was， 而个 Z 音咧会楞埋落去后面，我读个 amazing 嗰个度咧，我就会听落去咧就变成咧 it was。OK， 尾完之后后面嗰个成咧，亦都系一个 Z 音嚟嘅。咁所以咧 ，it was amazing， it was great， it was brilliant， it was amazing， 就全部咧，后面嗰两个咧都系 Z 音嚟。It was amazing， 读快多少少，听一次。It was amazing， it was amazing， it was amazing。咁咧就系、是、呢个句子咧要特别留意嘅地方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傾緊嘅係地盤群組，其實在過去嘅即係第四波疫情啦，過去兩個月嚟都有成200人左右噶啦，已經咁嗱點樣去壓止喺呢啲地盤裏邊嘅爆發咧？咁政府就話啦，係準備做緊咧，就係準備會做嘅就係加強一個防疫措施，就要求一啲員工地盤嘅工友係要有新冠病毒嘅陰性檢測咧，先至可以入去地盤開工嘅。咁其實嗱，12月底開始咧，就有一啲嘅檢測服務咧，就去到一啲地盤嘅工地去為工人做檢測噶啦。咁直到上個星期四，有超過29,000個工人咧就做咗檢測，咁啊4個係確診嘅，係用呢個方法揾到確診嘅。咁但係咧，其他嗰啲不同嘅群組啦，包括日出康城啟德地盤咧就有70多人啦，藍田嘅隧道地盤咧就有50人啦，中九龍幹線都有37人啦。咁而將軍澳藍田隧道嘅地盤咧就早前嗰個咧都有20多人啦。咁另外第三跑道機場三跑嘅地盤咧有今日又有多一個啦，咁啊加埋都接近30人噶啦。咁所以點樣去壓止呢啲地盤群組嘅爆發咧？當然啦，除咗檢測之外啦，就係、是、地盤嘅環境，好似係洗手間啊、食飯一齊啊、換衫可能又係逼埋喺個貨櫃箱裏面去換咧。咁種種嘅問題咧，都令到即係事情咧，就似乎唔係咁容易解決啊。好啦，電話裏面咧就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嘅，田北辰你好啊。 你好， 有关呢、這个即系地盘嘅群组啦，点样去做检测咧？你点睇啊？ 喂，听唔听到？ 系听到啊！地盘嘅群组点样做检测咧？ 嗱，我礼拜五咧，就喺食卫嗰个委员会度咧，就力逼陈肇始局长，逼到佢最后都话应承佢考虑咧，就系、是、全港啲地盘要即刻封咗12个钟头。就做強行檢測之後呢，每個開工嘅地盤嘅員工呢都係要一個禮拜驗一次。 係。 咁琴日就黃偉麟終於話去做啲嘢啦。咁有一個問題喺邊呢，就首先冇可能再信嗰啲分判商去做呢樣嘢，一定係政府強制嘅。OK？ 因為分判商信佢去做呢樣嘢呢，之前已經做過晒啦。明明掠完口水个樽攞翻嚟阴性，后来又话阳性，呢、這个第一。第二呢就唔可以再用深喉唾液，因为大家谂一谂先，深喉唾液你系要靠嗰个被查者好心甘自愿咁去做， 對佢嚟講，第一佢未必識得吐呢啲咁嘅口水，第二咧，佢手停口停，其實有個利益衝突， 係 個觀感係非常之曳。其實佢啊，即係好尷尬嘅一個地盤工人。咁佢如果驗咗有事，咁佢停噶咯，係嘛？咁佢有咩誘因呢？咁我都唔想揣測任何嘢，俾社會嘅觀感。你話叫佢俾個樽佢，然之後佢交樽呢樣嘢係根本啊，即係笑死人嘅。 嗯， 所以必然一定要係採樣。好啦，咁如果採樣就得兩個方法咧，一係嗰個工人一個星期做一次，就喺佢屋企附近嗰個地區驗室中心就免費。OK， 政府出錢免費俾佢一個禮拜驗一次。OK， 咁嗱，而家今日嗱，咁另外嘅做法咧。就政府派嗰啲流動嘅採訪車去到啲大嘅地盤，就一個禮拜一次，就專人採樣。嗱、咁今日咧，我哋香港有大約1620多個地盤到啦，而家呢一刻，大致上開工嘅工人咧就大約係90,000，但係個90,000個咧，有時走呢個地盤，有時走嗰個嘅。咁即係平均一個地盤咧 ，at any time 咪大約50個人做嘢。咁我就今日呢就提醒去政府话你不如画条线啦，或者100嘅工人嘅以上嘅地盘属于大嘅呢，你就自己派专车去采样，其他嗰啲10多20個嗰啲呢，佢就自己返去佢地区去做啦。 有啲工人就话呢去自己地区做，咁可能即嗰个开放时间呢就唔到佢哋，即係有阵时夜晚先收工㗎嘛，又做唔到喎，点睇呢？ 好，咁嗰啲地區呢係一朝頭早去到夜晚，我唔記得咗係8點定15點嘅。 嗯 ,ok? 都 ok 嘅，你覺得做到嘅。 工人都暫時我睇唔到佢一個禮拜7日日日都可以足工、由朝到晚嘅。ok? 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盡量大嘅地盤咪搵專車去做囉。咁細嘅地盤我實在真係冇咁多專車嘛。咁呢個係為咗香港整體着想嚟講，咁都要佢哋捱義氣幫幫手㗎啦。因为我18區都有呢啲验测中心，其实而家就大把位嘅，随时行入去都唔使 booking 嘅，系咪？咁你一早预约咗，咁你咪攞个时间去验一验咯。 系啦， 咁你话佢验测嘅时间会唔会地盘又出翻钱俾佢？嗰样嘢有冇得计？政府有冇得帮手？咁呢个另外佢哋细节倾啦。但系验测嗰度咧就一定系免费噶啦。 系。咁嗱，即係剛才講到啦，我哋繼續講埋，就係譬如話真係要停工啦，或者係用咗一啲佢哋工作嘅時間去做檢測嘅時候，咁政府會唔會有補貼呢？應唔應該有呢？ 用咗佢哋驗測嘅時間去呢，咁佢而家政府都係免費驗測啦。當你封咗油麻地區，要強制啲人去呢，佢哋通常都係好短時間可以做好，係咪？等啲人可以翻工揾食㗎嘛。咁所以呢方面呢就真係要靠佢哋开工嘅时候嘅弹性，会俾到啲时间佢唔係开工嘅咪严囉。如果你话有一个工人真係证实一个礼拜开足7日工，每一日就由地区验测中心开始到夜晚佢都做緊嘢嘅，咁真係咁嘅，咁可能真係要諗一个方法补贴佢，等佢唔使手停口停，咪就係验咗佢囉。 咁7日 真係胆照带去嗰个地盤度啊，係咪？ 咁7日验一次，有啲讲法就话都可能要再密啲添，点睇呢？ 咁唔使啦， 够啦。 世界咩都采取平衡，初梁伟伦就讲14日就好多专家都觉得唔掂，咁你7日咁梗係6好过7，5好过6㗎啦，咁1好过2㗎啦，咁你咪半日验一次，咁你咁你搞落去冇意思㗎，我覺得7日已經夠啦。 咁另外有啲 而家開始根本完全冇一個措施嘅，到7日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踏出一步啦，係咪？咁你都要掛住嗰啲工人㗎，所以我都話啦，大嘅地盤 ，OK， 個90,000多個會唔會可以即係至少2/3都可以政府啲車去做到，剩翻啲細嘅地盤。咁細嘅地盤嗰啲工人，每個地盤散收20-30個，咁啊真係我冇咁多車搞唔掂。咁佢哋係咪去地區中心？咁嗰度諗去幫佢係另一回事 系 嗱，咁另外啦，就系喺地盘里边嗰啲防疫措施啦。嗱，刚才有啲地盘里边嘅工友啊、工会都话啦，好多啲地盘因为外判又二判又三判咧，去到地盘嗰啲实际运作咧，好多嘅检疫嘅措施啊，换衫都攞埋一堆嘅，到而家都系咁嘅。嗰样嘢有咩办法去做咧？ 你三跑啊，坐船都系咁啦， 系啦，逼埋一齐啦，坐船。 船员都要验埋啦。嗱，三跑个例子、 嗯， 我就认为政府至少要摆架车长期喺屯门嗰、那个嗰、 嗯 那个码头嗰度。咁、至少大部分人啊上嗰架船都系强制一个礼拜验，乜嘢船员都要验噶啦。 嗯， 系咪？ 嗯， 咁所以你啱啱讲嗰啲判上判判上判，佢个地盘冇呢啲嘢咧，咁咪对唔住。如果系咁，你咪停工咯。 嗯，即系政府都系要。 你僅有一個口在地盤話事，這個發展商，你發展商賺億億聲，你給了給你判頭，發展商的責任就下去跟他們講清楚應該怎麼做咯。 嗯， 這個是整個社會的公眾利益來的嘛，怎麼可以說賴落二判三判沒網管就算數呢？ 嗯，明白。 發展商那個政府公務那邊啊，發展商啊，他不用擔當這個角色的嗎？ 嗯，那就是政府去地盤那裡即系巡查，应该要再密啲咁解吓。 唔系，咁政府应该逼发展商去做呢啲嘢。 嗯， 系咪？咁当然政府自己嗱，政府自己去巡查一件事。咁、但系其实嚟到个发展商，发展商系嗰班判外判商最怕嘅人啊嘛。 嗯， 佢哋俾钱佢噶、哦。 明白。 咁如果政府有咁嘅规矩，我哋而家全香港700,000人都限聚令啊，夜晚唔出街食饭啦。咁唔通你地盤你就话我估唔掂啊，可以算数咩？ 嗯， 咁点讲得过去呢？系咪？ 好，唔该晒你，田北辰，唔该晒，系田北辰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啦。咁大家都会希望啦，就系话喺上游啊，即系话其实呢啲嘅好多地区嘅个案啦，有阵时都系最初嗰几个咁，最初嗰一。新發現的群組都是來自地盤的，在第四波裏面，所以現在也都越來越多聲音發現，就是要政府正視其實上游那個病毒的源頭爆發點，其實很多地盤到現在都還是爆緊的，看看各方面的措施能不能夠有效去對付。 欢迎各位探险家加入无极行之旅，我们的领队探险专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将会带你探索这个星球上10个未知的世界，登上从未有人攀登过的山峰，闯入洞穴，深入地下河潜水，追踪稀有动物，追寻震撼人心的景色，请扣好安全带，历险马上要展开。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中国传统嘅士大夫，今日叫做知识分子，名称改变，实质上有冇改变呢？唔同年代嘅知识分子，佢哋嘅成就系展现于知识、道德定还是行为上呢？马鼎盛、马恩赐同嘉宾余宇信一起讲中国知识分子。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里边咧系香港建造商会第一副会长林建荣，林建荣你好。 你好啊， 主席。你好啊，咁我哋倾紧嘅就系、是、即系政府就准备啦，喺全港地盘就实施类似强制嘅检测啦，即系地盘工人入去地盘做嘢之前咧，系要有一个阴性嘅检测证明嘅。咁嗱，你哋点睇啊？你哋觉得即系点样做先至系比较一个合适嘅措施？ 嗱，当然啦，我哋系支持系一个行动嘅，因为咁样做法先至可以慢慢咁排除咗一啲即系隐性嘅患嗰个带菌者喺度。咁你知點安排呢？其實我哋有啲所謂嘅業界嘅同事嘅朋友呢，已經佢啲地盤已經開始咗係咁樣，因為其實大家都明白得到呢，我哋停工或者即係有一個所謂嘅個案呢，令到停工嗰個代價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呢，佢哋亦都自發性都已經有啲係行緊呢樣嘢。咁所以你話要廣泛全部地盤都做一個咁嘅措施咧，其實係我哋係絕對支持。點樣做咧？其實即係而家我哋業界所謂建造商會同呢個建造業議會咧， 而家都有做緊一個叫做自愿性嘅檢測。 嗯， 咁我哋由十月幾嗰陣時開始到而家，我哋做咗大約係120-30个地盤咧，有做咗30,000+个工人嘅檢測。 嗯， 咁換句説話講咧，呢啲就係一個叫做用流動車去到地盤方便啲工人。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全面性嘅話咧，實際係冇咁多嘅流動車嘅。咁我哋都鼓勵一啲工人咧去無論你去社區檢測中心或者用一個攞樽嘅形式去做咧，我哋都相對性接受嘅。 嗯，咁嗱，而家政府就準備或者研究緊啦，你預期咧未來嚟緊嘅嗰啲檢測措施同而家有啲咩唔同？ 未來的檢測措施和現在有什麼不同？我覺得沒什麼不同，現在現行做的，我們都覺得是可以 再繼續做下 去。起碼要做密一點，或者多一些車先，是不是？ 當然啦，多一些車當然是好的，但也都要考慮這個我們政府的檢測能力，看看它可不可以接受。因為講緊咧，其實我哋成個業界嘅 active， 我哋所謂叫做活躍嘅工人咧，係有10多萬嘅，唔止即係10萬咁就話。咁如果你全部要做曬咧，其實調翻轉頭嚟講，嗰、那個壓力喺度嘅，因為唔係淨係為我哋建築工人去做檢測，係為全港市民都有需要嘛。 嗯，咁嗱，如果政府講咗話做，咁佢就自然個優先就排咗喺建築工人嗰度噶啦。你會覺得即係以後即係如果多啲車去不同嘅大地盤先啦，咁去同啲工人做檢測，有啲乜嘢係要注意，有啲乜嘢係要即係特別留意嘅事情？ 嗱，當然理想嘅，如果真係安排得到汽車，即係有車流動車去到地盤嚟講咧，我諗嗱。注意嘅地方其實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叫做幾好嘅方法嚟嘅。第一，工人本身就唔使去周居勞動嘅四圍去走啊，咁我亦都可以利用到佢嘅上晝休息、下晝休息嗰啲時段，甚至乎中午食飯時間咧，都可以按次序地咧係安排去檢測，咁可以一日過做曬，咁呢個係理想嘅。咁嗱，當然啦，你要睇個地盤有大小啦。如果調翻轉頭嚟講，大嘅地盤可能要派多幾架車啦。如果細嘅地盤，但係喺安排啲嚟講咧，其實係要有預先準備嘅。好似建造商會同建造業議會一類型咁安排咧，其實我哋係需要預約啦。第一，因為要視察個地盤嘅環境啊，各方面啊，係適唔適合做。咁你點解細嘅地盤做唔到或者唔值得去做咧？就因為嗰個牽涉嗰、那個。动员咧系大，咁所以换句说话讲咧，就起码你要有得几百人嘅地盘咧，咁啊先至系叫做值得去做。 咁如果细嘅地盘啦，咁啲地盘工人要去做检测，咁可能都系喺啲社区中心里边做啦。你认为喺而家嘅工作流程上面会唔会造成好多唔方便啊？有啲工人就话好难去搵时间去做检测，你认为系咪咁咧？ 我唔係好認同啦。第一，其實調翻轉頭嚟講，而家喺香港市面嚟講咧，都有幾種嘅方法啦。無論你嗱，當然我哋唔想工人要有一個額外嘅開支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其實好多方法。咁當然，如果你去社區中心，你係可以而家政府亦都去到二月尾咧，都仍然係免費啦，去社區檢測中心。咁其實我唔覺得係一個太唔方便嘅做法。當然啦，如果你能夠攞樽做呢個深喉唾液嘅，亦都係一個好方便嘅方法。譬如你可以做咗翻工前，如果你喺屋企做咗呢樣嘢之後，翻到地盤，其實我哋好多承建商喺原意咧將佢 collect 埋曬之後咧，同佢送去檢測嘅回收嗰度嘅。咁如果你係自己去嘅，咁要就自己時間啦。咁其實我哋呢個行頭咧有唔同嗰個行業咧，有唔同嘅翻工少少嘅差別嘅時間，其實係可以就得到，甚至乎有啲可以放早少少，咁放咗半個鐘去咁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得到。 嗱，咁而家有啲講法就係、是，譬如有啲地盤咧，真係有啲爆發嘅時候，又冇停工，有好多工程公司就好擔心，即係一旦停工咧，可能會延遲咗成個工程咧，就要賠錢啊等等。你認為呢個問題係咪即係咪一個嚴重嘅問題？點樣去解決？ 無可否認你地盤有爆發，就真係等於你其他機構一樣。你唔好講地盤啦，一個商業營運者如果佢停工，梗係嗰個成本係大嘅。咁但係呢個亦都避免得了啊。咁但係你而家講緊係延遲咗工期嘅問題啊。咁你而家延遲工期，我覺得嗱，每個合約上咧都有，無論私人好政府嘅合約都有明文規定點樣先至係一個即係延期。咁我覺得呢一樣嘢而家喺個疫情方面咧。即係冇一本合約能夠寫得到落去，咁、我覺得大家坦誠同呢個業主大家傾咧，其實可以喺個彈性處理上高咧，我諗係大家可以做得到嘅呢樣嘢。咁、變咗唔需要話太過擔心。當然啦，你冇可能，所以點解話要封個地盤要幾多日咧？呢、這個係唔恰當嘅。好坦白咁講，你如果地盤有個所謂叫做個案，咁我哋。第一個方法就是 vacate 曬啲人咧，清做消毒咧，消毒曬之後，將重新翻嚟嘅人咧，就一定要持一個陰性嘅檢測證先至可以翻到工。 即係就唔使話要封咗個地盤啦，即係可以係啦，即係消毒之後繼續開工。 好，其實地盤嗰個風險唔係咁大。 好，唔該曬你，林建明，香港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政府就話咧，係今個星期會公布方案細節噶啦。 消息直击报道，六点前的交通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东九龙走廊的交通先啦。较早前咧，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咁啊近住新柳街桥面段的慢线，曾经有坏巴士阻路，而家坏巴士走咗噶啦，系多车啲嘅啫。东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新柳街桥面慢线坏巴士走咗，咁啊一带仍然系繁忙嘅。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就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嘅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32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269点，升262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736.5，升3.5；快手303元，升3元；美团406.4，升5元；小米集团27.15，跌咗5仙；盈富基金29.5，升2仙；阿里巴巴256.4，系跌咗1.6。斯摩尔国际73.4跌咗3.1，中国平安90.4系跌咗7.5，中芯国际23.6系跌8毫，恒腾网络8.47系升咗2.79。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飞鱼科技、嘉毅控股、共享集团、仁和科技同埋长城微光。五大跌幅股份系米记国际控股、同仁资源、F 八企业、中国数字视频同埋中国创意数码。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01，加元1.278，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系报16750，比上日收市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1.8美元，卖出价系1813.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同上星期六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系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场，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近澳海城三期。咁另外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思劳街嘅第三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思劳街第三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果栏。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黃學明你好啊， 系你好， 新年都就快到啦， 嗯， 有冇行花市嘅習慣呢？ 以往有嘅，但系今年就因為疫情咧，我諗可免則免啦，大家都。 咁、今年咧就唔止係冇一啲乾貨啦，一早就話咗冇乾貨啦，咁最後咧政府都俾開翻花市，咁但係檔口嘅數目減少咗啦，要限制人出入啦，咁控制花市裏邊嗰個人群嘅聚集情況啦。嗱，咁啊花市就啱啱開啦，咁啊第一個新聞咧就係有關支聯會嘅攤位啦。大家聽新聞都聽到啦，就係、是、支聯會嘅攤位咧就被指咧，即係有一啲嘅銷售嘅手法咧，就即係嗱就話咧係。呢個係食環署啊，就認為咧，即係支聯會嘅鮮花嗰個銷售點咧，就已經本來就講明啦，就係只能夠推廣鮮花嘅啫。咁而家咧，呢個支聯會嘅攤位咧，就有一啲嘅即係根據食環署嘅講法啦，就係、是、裏邊咧就有一啲嘅裝置啦，係違反咗佢哋嘅規定啊。咁佢哋嘅講法咧就係、是、同嗰啲業務無關嘅橫幅啦、背景嘅展板同二拉架咧，就係同佢哋之前簽咗嘅規定啦，銷售鮮花係無關啊。咁所以咧就認為佢哋違反咗個使用協議啦，就喺朝早即係前兩日朝早正式即係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圍封佢啦。咁而家咧，支聯會嘅三個攤位咧就已經消失咗噶啦。啊，點睇咧呢件事？ 嗱，我谂即系可能支联会睇下可唔可以都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究竟具体上食环署系指称佢哋边一啲嘅二拉架宣传品或者物品系违反咗呢一个佢哋嗰个协议咧？嗱，因为我所理解咧，就的而且确佢哋个协议系有写一啲使用场地嘅规则，包括咧嗰个使用人咧只可以纯粹用嗰个地方系系做售卖。譬如今次是只可以賣花就售賣花啦，同埋或者推廣賣花的業務而使用的。咁食環署有個責任，你話支聯會是違反協議，佢有個責任講清楚哪一個具體的橫幅或者是二拉架的標語或者是廣告字眼是違反了呢樣嘢先。這個我覺得似乎好似。食环署的答复是没有很清晰讲清楚。 我们即香港电台都有即致函食环署，就问他们究竟是有哪些东西呢，就是因为食环署就是指支联会的花档陈列了一些跟准售商品即是鲜花无关的物品。我们问他究竟是什么物品呢？另外呢，我们都问过食环署的，就是支聯會就曾經講過嘅，嗰啲鮮花或者係即花檔展示嗰啲標語咧，其實同以前銷售蓮花嘅手法咧係冇分別嘅。咁就問佢咁有冇發現其他花檔都有類似呢啲無關嘅物品咧？同埋咧就係我哋都有問佢，就以往咧支聯會喺維園嘅年宵擺檔好多年嘅。以往都有展示類似的標語字眼嘅，即係咩咧？就係、是、譬如話，即係有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嘅呢啲橫幅啦。咁有好多花咧，就係用自由路做主題啦。咁嗱，呢啲嘢咧，即係都有以前都係有啲咁嘅類似嘅嘢。咁今年有冇咩唔同咧？嚇，點解有唔同嘅處理手法咧？嗱，其實喺食環署嘅答覆裏邊咧，就完全冇清楚去交代啦。 嚇，咁啊變咗食環署就好有問題啦，因為如果既以往都是跟翻同一套嘅合約嘅字眼，以往得，點解今年突然間係唔得呢？咁呢個唔可以，大家都係跟白紙黑字嘅條文，你不能夠即係合約一方即係食環署隨意演繹。今日我話呢個蘋果係紅色，聽日可以話呢個蘋果係橙色都得。你冇得 say no， 咁樣似乎唔係一個成日政府話要大家要依法辦事，咁似乎呢個唔係依法辦事嘅精神喎。 嗱，支聯會就認為啦，呢個係佢哋即係點解有啲橫幅喺度咧？就一來就係一路都係咁噶啦，而支聯會咧係利用呢一啲嘅標語啦，就係、是。他們認為是跟業務有關，是他們去推廣鮮花的一些方法，是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用的，那就質疑是不是要，即是現在，在這個 即係新嘅環境之下咧，係要政治口號都要清零，係要喺呢、這個連銷市場度都要滅聲咧。咁啊，喺電話裏邊就有支聯會嘅秘書蔡耀昌，蔡耀昌你好。 系你好，你好。 我想问翻清楚一件事先啦，就系你哋嘅年宵摊位里边咧，见到有好多嘅一啲标语啦，嗰啲标语系咪有啲乜嘢系今年新出现嘅咧？有啲咩标语系一直以嚟都有嘅咧？ 我相信基本上都系一路以嚟我哋嘅，即系包括我哋个名啦，我哋即系支联会嘅一啲纲领啊，诉求啊，口号啊。咁大体上都系嗰啲嘢嚟嘅啊，嗱，即系你话因应最新情况有冇啲咩特别啊？譬如话我哋今年系去推广嘅不同嘅花种咧，就都配合翻我哋每年都有啲叫六四嘅主题口号嘅。咁譬如我哋今年就系用一个叫为自由共命运齐抗争咁样。咁但系呢啲都系好一般，即系我相信一般性我哋一啲叫口号嘅嘢啦。咁就我哋就将呢啲配合咗我哋售卖嘅唔同嘅花啊，咁啊即系唔同嘅花代表咗呢啲嘅信息咁样。咁我就睇唔到有啲乜嘢特别嘅不同嘅地方吓。咁唯一如果你问有咩唔同咧，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过去一年就出现咗国安法。咁似乎无论系刑事嘅拘捕啊、检控，以至到可能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门啊，好似教育局可能都要搞嗰啲国安教育。咁系咪即系话成个政府都会以国安法去做行事咧？去审阅唔单单系刑事嘅问题，甚至系其他呢啲本来可以正常嘅一个表达。都要去阻止咧，咁呢个其实就真系我哋问咗好耐咧，食环署系冇具体回答，亦都讲唔到其实佢话我哋有问题嘅环额啊、标语、口号系边一啲嘅。 即系你一路有问住食环署，都系冇具体去讲嘅系嘛？ 嗱，其实佢出个警告信嗰阵时候咧，就当然都冇讲清楚，咁跟住佢取消协议都冇讲清楚，咁不过取消协议嗰、那个。通知出咗嘅同時咧，佢有位係即係署名嗰、那個即係信嘅食環署總督察周先生咧，就有俾電話我作為檔主嘅。咁佢咁我就問佢咁究竟你有咩問題咧？係啲咩咧？咁佢就其實基本上就冇回答到嘅，甚至講下講下咧，唔知點樣就似乎啦斷咗線咁樣。咁所以。我哋亦都系去到当日嘅现场嗰阵时候咧，食环署嘅人员嚟围封咧，我哋都要求佢哋去联络佢嘅上司，希望佢哋嚟同我哋直接对话。不过后来好明显就拒绝咗咧，就夹硬咧要即系围封我哋嘅档，同埋咧就赶我哋离开。 嗱，食环署一路嘅讲法咧，无论系回复你哋或者回复传媒或者回复我哋咧，都系话你哋去摆放嗰一啲横幅啊，嗰啲展板就同业务无关。点睇？ 呢个佢就系话依据佢嗰个嘅有关嘅协议嘅附表二嘅第一款咁样。咁但系咧嗱，就好实在咧就系、是。有冇关咧？就算佢哋表面睇到一啲嘢，好似我哋嘅横额啊、口号同我哋讲卖嘅嘢无关，咁其实佢应该就向我哋查询，要求我哋解释啊嘛。咁其实我哋都公开讲过，我哋都解释，其实系有关嘅。嗱，即系至少我估食环署要做咗呢个功夫，亦都可能要具体话俾我哋听，系边一条横额，定系我哋所有嘅横额。都是同或者无关咧，咁照计系冇理由啦，冇理由连我哋嗰个自由花圃个名都同嗰个或者无关噶，咁所以其实佢应该要具体同我哋去商讨，俾我哋去作出解释，亦都要具体讲出咗指称有问题啲系乜，咁可能咁样先至一个合理嘅一个大家就可能嘅协议之间嘅争议。是去希望尋求到一些共同的睇法啊，即是但是他完全没有做呢，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之不合理了。 即係其實如果因為我睇翻網上，其實當日朝頭早八點幾，佢哋都有派員落去現場同你哋交涉啦。咁如果聽你咁講，其實由佢哋收集信件、電話以至現場都冇一個正式嘅說法，話究竟具體邊一個環額或者邊一個標語係違反佢哋嘅合約嘅喎。讲唔到嘅， 冇错，系啦，就呢个就我哋一路都追问嘅啦。当日佢哋去到现场咧，其实佢哋就唔系同我哋去讨论，或者甚至唔系交涉，其实就系、是、简单就系执行任务，就一定要围封我哋嗰、那个摊档，同埋要求我哋离开。咁所以系完全冇得倾嘅。咁其实上我哋曾经亦都同个在场嘅佢哋负责嘅帮板都讲，喂，你应该联络上边，叫上边同我哋直接沟通。其实佢都尝试咁做嘅，所以我就都唔怪前线嘅同事嘅，佢哋可能都系被逼执行任务啫。咁只不过就系佢哋嘅上边咧，就完全系拒绝对话，系同埋系去商讨。 即系你嘅意思系，如果佢肯商讨或者讲清楚边个横额有问题，咁你哋都可能会将佢攞翻落嚟继续营业，咁嘅可能系嘛？ 嗱，我就相信一个合理嘅政府。即系去行事应该一定要有法有据，同埋有晒啲道理，亦都俾受影响人士有解释。而作为一个呢类咁嘅即系经营嘅协议，亦都有协议双方，亦都系应该就翻有咩争议，其实都应该系要有个嘅商讨讨论，睇下大家嘅理解有冇错误啊，有冇啲可以揾到一啲共同嘅位。但是如果完全不做呢，我们有来相信他就不是就是依法办事啦，其实可能由到尾有个政治目的就是想打压我们。 咁 即係變咗，其實佢根本之前亦都冇話哦，你掹咗邊張嘅橫額就 OK 啦，都冇咁樣建議過啦，因為佢都唔肯講或者講唔到啦，係咪？ 係啦，所以變咗就即係當然我哋自己去檢視，就覺得我哋嘅嘢都係同售賣嘅有關，亦都係過往咁多年。都是有类似的信息的，所以我就看不到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大的问题呢，他又 回应不到，所以真是令人觉得现在到底政府去处理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没有过往的有规有矩呢？ 有没有准备司法复核？ 我想我们现在都要详细研究，包括可能从那个合约各方面嘅，佢哋有冇单方面违约咧？另外一方面就系从嗰个即系在公共法律嗰边睇下有冇机会系有司法复核嘅可能性。咁呢啲我谂都需要我哋有详细嘅法律嘅有分析吓，因为我谂始终如果由我哋而家叫受害人要主动告政府咧，当然唔系咁简单嘅。 咁。呢件事就係應該係32年嚟第一次，即係支聯會嘅攤位就被取消啦，嚇唔能夠經營啦。好啦，嚟緊六四嘅集會啊、遊行啊，你哋預計會遭遇啲咩情況咧？ 嗱，我諗睇到而家嗰個局面咧，就似乎成個香港嘅政治環境啊、政治氣氛啊，都因為國安法等嘅因素咧。一路急劇嘅轉變嘅，即係當然國安法嘅使用最辣嘅地方就係刑事嘅拘捕啊、檢控啦。咁但係喺呢個以外咧，都似乎係即係特區政府咧，都係用緊國安法嘅原則咧，都去套用其他佢嘅一個叫做執行唔同嘅模式嘅嘢。咁所以我哋睇到，譬如嚟緊可能就算佢唔係用國安法。咁会唔会去六四嘅游行集会，佢考虑嗰阵时候就已加入咗呢啲嘅国安法嘅考虑啊。事实上咧，警务处主任邓炳强咧早几日亦都有喺传媒提问之后讲，佢会都会以国家安全啊等等嘅理由去考虑可能日后游行集会嘅内容。咁所以已经系比较清晰见到佢系已经唔系去考虑一个游行集会是不是影响公共安全咁简单，可能仲会以佢内容咧系咪违反国安系做一个审查。咁呢个好明显咧，就系已经系对一啲言论表达嘅方式嘅一个内容嘅一个审查。呢个就我哋当然就担心 已經係會嚟緊，無論係搞咩活動咧，其實都可能會面到呢啲問題。 咁之前咧都試過有另外一啲政治組織就話被指佢哋啲即係一啲嘅主張就即可能同港獨有關，咁就冇得做年宵攤位啦。舊年嘅事啦，咁你見到即係支聯會嘅主張邊方面可能同港獨有關呢？ 我哋當然同冇嘢係港獨啦，甚至有人話我哋係大中華交，係咪啊？就即係你大家都知道，支聯會一路都係關注中國嘅。 系，你仲嗌紧建设民主中国，我见到吓。 系啦，不过就你知道，而家国安法咧就唔系净系讲呢个分裂国家嘅，系嘛？佢仲有话颠覆即系政府政权。咁呢个就颠覆呢个字眼咧，就系、是、其实都好阔嘅。尤其是呢个都唔系我哋普通法喺系有一路有呢个咁嘅概念啊。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就正正令人担心咧。是即是个颠覆点样去诠释呢，甚至呢如果佢喺啲行政嘅措施里面系去用嗰时候呢就可能连上法庭嘅机会都冇嘅。 明白，咁睇下点样利用呢条法例有一种新嘅一个新嘅常态会出现喺香港啦。唔该晒你蔡耀昌支联会秘书。咁大家各位听众有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对于支联会32年来第一次在维园的这个花档就是好了被 DQ 了，叫做真的没得开了。好，电话里面有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就想讲一下呢，去看到新闻呢，李卓人成日讲人家打压他，咁佢自己又唔諗下，人家抵挡嘢你嗰阵要你签晒啲文件，唔能够做其他嘢嘅。咁呢就你应该要遵守个嗰、那个条件，第一。第二，你人哋嗰啲花档今年干货系冇咗嘅，你就唔系卖花，项庄舞剑志不在此。你最紧要一样嘢，我发觉而家支联会呀、或者李卓人呀嗰啲呢，最紧要摆个钱箱出嚟，你啲人捐钱俾佢就最啱。即系我觉得佢就系有啲敛财囉。 但系佢话系销售策略，点睇呢？ 銷售策唔係銷售策略，你我睇到佢，我冇去過啊！我睇到個新聞，望到佢嗰啲橫額咧，就平反六四啊，又類似嗰啲。 佢哋講法就係舊年以前幾十年、三十年都係咁喎，係咪咧？ 你三十年前你係後生仔，而家你係六十幾歲，李卓人以時並進啊嘛！而家你有一個安法啊嘛，係咪先？以前你唔使賣樓，點解你今年你又賣樓咧？即係咁講。 多謝羅生嘅意見啦，我哋一陣再傾啊。 最快在今个月22日起接种，第三阶段就会开放给留在澳门的非澳门居民。当局说已经为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士购买保险，年龄由16至65岁人士合约有效期一年，若果接种疫苗后三个月内因为不良反应引致身故或者严重残疾，可获保障额100万澳门元，65岁以上的保障额减半。根据澳门政府最新公布，在澳门合法逗留的非澳门居民都可以自费接种，每剂收费250澳门元。天气概况，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明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着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漆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住溫斯勞街第三線的壞車啱啱拖走了，但是車龍有待消散的，現在交通都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受到较早前在漆咸道北坏车影响，代比较车多，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顺义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而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亦都是去到近九龙货仓的。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在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大会堂段都是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而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交通大繁忙。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而家塞到近大窝口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近黄珠路。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现在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建议个通识嘅改革。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 以前系虚，而家系变实咗，俾一个比较系统嘅认识，唔系好似以前咁日日追时事。 教协理事张瑞辉， 政府咁多红线，咁多对于老师嘅压力，你叫老师自己去做教材，大家都好惶恐噶。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評論員係黃學明。我哋剛才傾緊咧，就係支聯會嘅攤位啦，喺年宵市場就可以話被 DQ 啦，被終止合約啊！咁個原因咧，食環署嘅講法就係佢哋嘅個攤位咧，就擺咗啲同業務無關嘅橫幅同埋背景嘅展板啊！咁究竟係咩嚟咧？咁嗱，裏邊就掛咗一啲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嘅橫幅啦。另外仲有一個平反六四、戰鬥到底嘅一啲燈牌等等嘅一啲標語。嗱，類似嘅標語咧，過去30年都係咁樣做噶啦。不過今年就唔同咗啦。 我諗呢件事最令人憂慮嘅咧，第一就係話到而家咧，政府或者食環署都講唔到緊具體邊一個嘅橫額、邊一個嘅展品。定還是乎全部展品都是違規，似乎剛才跟蔡耀昌的對談都是個信息都是講不到。總之我話你是違約就違約的啦，但不需要交代哪一個的具體的動作或者物品違約。咁呢個係完全違反了我哋一路即係喺商業社會所謂個合約精神嗰樣嘢。你話我違約，咁呢度講到我哪一個動作做咗啲咩嘢違約，你不能夠話違約，但係又唔講到我係究竟哪一部分違約。再者呢，其实睇返嗰个嘅合约呢，佢都有寫㗎。嗰个展示人需要进行相关嘅买卖啦，或者话係推广准售嘅商品。 咁其实头先去张都讲，我唔知佢具体系卖咩花，水仙花定系 冇啊？譬如话有绣球花，就话五大绣球咁啦。 系啦，我想讲就系话，举例佢，譬如买一个花，佢取佢嗰个谐音叫做自由花啊，咁系买一盆水仙咁计。咁可能有啲嘅啊顾客，佢就系因为认同佢理念，希望支持大家两档都系水仙。咁我点解要帮衬呢档唔帮衬嗰档？可能就系因为我中意呢档，因为佢嘅理念自由花呢个名我中意，咁去买。咁咧某程度佢系推广紧佢个卖花嘅业务嘅，系合乎嗰个合约写法嘅。咁点解又话违约咧？我睇唔到嘅原因吓，同埋不能够话哦，以前卅年同而家嘅情势就唔同。即系回应翻头先嗰位听众话，其实卅年前同而家唔同，但系问题我哋讲紧系合约点写啊嘛吓。无论三十年前定三百年前，大家都系跟合约。咁如果合约都系咁写，咁就系跟合约办事啦。咁你既然讲唔到我边一部分违约，咁政府就系有个责任交代清楚咯。 但与时并进、哦， 与时并进，但系问题个合约系用呢个合约噶嘛？合约冇，我所理解合约冇写到话政府有权与时并进，用佢随意嘅演绎方法，你冇得话唔得。我所知合约冇咁写嘅话，咁咪大家跟合约办事咯。合约似乎冇写到话，即系不能够有任何形式嘅推展咧，系要佢嘅批准嘅。啊，即系同埋最主要都系翻个问题，你政府都要交代噶，究竟边一 part 边一个部分嘅展示标语有问题先？你都讲唔到，净系一味话佢违约，但又讲唔到边一部分违约。咁呢个系最大嗰个问题嘅症结。 咁即系其实支联会嘅一路以嚟嘅纪念活动咧，都一直系大家会问紧，就系几时唔可以再做咧？几时唔可以再做咧？ 嗯， 就今日嘅呢件事咧，即系喺年宵花市嘅呢件事，我哋可能睇到跟住嚟紧五月嗱，一向以嚟啦，过去31年嚟咧，都係有一啲嘅即係遊行啊，或者係有燭光晚會啊，咁呢一啲嘅做咗31年嘅事，會唔會亦都係舊年已經係最後一年咧？咁啊，亦都真係要睇下事情點樣發展啦、啊。咁仲有好多與時並進嘅，與時並進仲包括咧喺教育界、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的框架就出現了，我們一陣再談，在我們再繼續討論一下大家怎樣與時並進的同時，留意一下就是今日突擊圍封的地方，就是佐敦文英樓。政府就剛剛公布的今日就是圍封的地方，就是佐敦渡船閣文英街2號至24號的文英樓。目標就是希望在听日上昼大概7点左右完成行动，咁呢个系啱啱公布嘅第一个地点啦。咁今晚就唔知道仲有咩地点嘅。嗱，文英楼注意啦，就系喺今日公布嘅个案里边嘅6宗感染源头不明来源嘅感染源头嘅其中一等楼嚟嘅，就系佐敦嘅文英楼。嗱，咁如果根据呢个逻辑的话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可能第二、第三。今日啦嚇，唔知封邊度咧？其實嗱，仲有今日咧，有幾宗不明個案咧，分別就係嚟自象山村秀山樓、地理根德里世紀大廈2座、佐敦文英樓、福榮街恆安樓、慈雲山慈政村正和樓、屯門翠玲花園6座。嗱，呢6個咧，6等大廈都係今日公布6宗感染源頭不明嘅個案，而啱啱7點公布嘅就係其中一等佐敦文英街，今晚係要圍封嘅。 香港電台年30晚，廣東廣西，我上頭柱香。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希望香港嘅疫情快啲好翻，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Hello， 大家好，我系曾乐彤，祝愿香港快啲疫情完结啦，大家都可以赚大钱，做自己想做嘅嘢。 2月11日晚上10点半， 香港电台第1、2、5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一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过时过节，好多人喜意吃丰富的盘菜，点食先健康呢？ 就应该不要叫咁大份嘅， 是 都是要有菜，有五谷类，咁之后就配合翻盘菜里面嘅一啲蛋白质嘅食物咧，咁就会均衡啲啦。 详情请听年三十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正如刚才各位听众罗生所讲啦，支联会要与时并进啦。咁其实要与时并进嘅，睇嚟就系全香港各界都要即系睇住呢个新形势啦。啊，譬如话中小学嘅教师喺国安法里边咧，港版嘅国安法里边咧都讲明噶啦，就系、是、要喺即系喺而家嘅学校啦，香港嘅学校里边推行一啲国家安全嘅教育啦。咁但系好啦，个框架一落到嚟咧，大家就发现，咦，原来咧。呢、這個框架、呢、這個課程咧，係滲透喺基本上所有嘅科目啊！每一個科目裏邊咧，都有國家安全嘅範疇要大家注意嘅。譬如話，大家係見到嘅就係地理科啦，啊，地理科要講國界啦，啊，講到食物，即係講到糧食供應啊，講到礦產資源啊，嗱呢啲嗱本來都有噶啦喺個地理科度，而家咧就係、是。都要有一個國家安全的角度去看、 啊、關於這個國教呢，其實首先很多人就說喂會不會洗腦啊，即其實是不是一個、其實我自己個人就不是太怕洗腦這件事。為什麼這麼說呢，都想跟大家分享呢，大家都幾年前大家記得國歌法推出、即是宣傳緊要立法呢，我就跟一位家長的真實對白。咁話說呢，他當時他的小朋友讀幼稚園的，咁幼稚園呢就已經是要播中國國教國歌的了、咁咧，我呢個家長朋友佢好唔中意，即系唔想小朋友咁細個淨係聽中國國歌。咁就每晚翻屋企咧，就播翻當年英國嗰個國歌《God Save the Queen》咧，佢話叫做《中和平衡》翻。咁我講呢個古仔就係話咧，其實教育局有張良計咧，家長也有過牆梯。即係唔好以為話推出呢啲咁樣嘅所謂國家安全咧，就可以叫做即係同小朋友灌輸咩洗腦。其實我覺得咧。一啲家長特別個受過教育嘅家長咧，其實佢哋都會知道學校教緊啲乜。佢哋覺得如果有問題咧，佢哋翻到屋企咧都會同翻小朋友去講翻。咁但係都係講翻轉頭，咁其實呢個國安教育咧，我叫做咁，其實我都覺得咁樣闖住去推咧，都有幾個問題。第一，即係其實而家學校喺疫情之下都已經即係手忙腳亂啦。大家記得上星期我哋節目都訪問過啦，因為嗰、那個。教师因为自杀的问题，那个学校怎样管理，比如教师那个心理的问题，疫情之下很多学生都回不到学，他们怎样尽快去上回轨道追回个课程，那这些都是要时间去处理的。那现在这个国安教育牵涉这么多的科目，是一个我们英文叫 wholesale reform， 就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来的，霎时间就要在一两个学年推出。究竟學校有冇咁嘅資源時間去做 咧？同埋咧，佢唔係淨係喺嗰啲課程裏邊要改革喎， 係啊， 而係咧係直情係學校點樣去處理成個國安教育咧？要設立一啲督導嘅架構啦，咁要每年咧都要寫報告，要向教育局去報告佢哋做咗啲乜嘢，準備咗啲乜嘢等等啦。其實好多好多嘅行政嘅工作係開始要做。 是啊，变咗除咗喺学校嗰个课啊，嗰个科目嗰个教材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喺学校教授中嗰个啊制度啊，嗰个行政嗰个做法，亦都有好大嘅改变。呢啲我好怀疑学校有冇咁嘅时间、精力、资源去做呢样嘢。 嗱，咁其中咧就咁好多人会奇怪，点解？咦，点解连地理科有关国家安全事、生物科有关国家安全事嘅咧？咁你睇翻就係內地嗰個國安法咧，其實有13個領域嘅，即係唔係淨係一個國家安全或者國土安全咁簡單嘅，而係政治安全啦、經濟安全啦、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新型領域安全，嗱呢啲都係喺國內定義嘅。所謂國家安全咧，有好多個範疇，而家不同嘅範疇就會滲入去不同嘅科目，都要有一啲新嘅課程或者新嘅一啲綱領。好啦，電話裏邊咧就係教協副會長葉建源，葉建源你好， 係兩位好， 係啦，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教師見到呢份框架嘅時候，大家反應會如何嘅？ 大家都我諗咧，其實而家。 好多老師可能都未有咁嘅機會咧，係睇到咁細節。咁咧就，但係咧即係如果大家睇過嗰啲咧，都會覺得，咦？呢、這個似乎同即係一路講緊嘅國家安全法嗰個範圍咧，係大咗好多。因為國家安全法裏頭就係嗰四條即係罪名嘅啫。 而家佢用咗內地個國安法嗰13個領域。 而家咧就係、是、係內地嗰個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咁咧就涉及到個範疇多咗好多啦。你頭先講13個範圍，咁於是你能源啊，即係經濟啊等等呢啲全部都可以包含在內。咁如果包含在內嘅話咧，就嗰個就你差不多生活上面咧，每一個領域咧，你都會係觸及到噶啦。咁咁嗰個國家安全嗰個概念咧，就差不多無所不包。咁係咪要咁用呢一個咁嘅觀念放喺香港呢一度咧？定係喂你即係國家安全法本身嗰四條罪，大家都仲未消化得曬啊，係嘛？咁而家咧就咁快進一步咧，係擴大到去。一個用總體國家安全觀嗰個咁大嘅一個範疇嚟去睇，咁導致到咧，我哋而家每一科每一個教學領域咧可能都涉及到，咁將來係咪話即係喺我哋嘅整個管治方面咧，其實都係咁樣咧？咁如果我哋管治唔係又唔係咁樣嘅話，我哋點解需要喺教育裏頭咧係要咁樣擴大法咧？咁呢讀呢個係大家咧係一個好大嘅即係由懷疑喺度咧，究竟點解會係咁樣咧？ 老師準備得唔得切咧？即係其實嗰個課程裏面都有好多改變。 我相信係有一個問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嗰條線係點樣畫咧咁啊嚇。咁咧就而家我諗好多老師就即係跟住教嘅時候，或者係做緊學校嘅管理嘅時候咧。都唔係好知道喂，其實咧，我可唔可以咁樣？我咁樣做得唔得？咁樣做得唔得？如果咁嘅時候咧，就於是咧，大家用可能咧就會用一個咧係最穩陣嘅方法，就係、是、稍為可能有啲懷疑嘅話咧，就會避咗唔教，或者教嘅時候咧用一個最安全嘅方法。最安全方法就係即係照書講啦嚇。咁咧就或者政府俾啲咩嘅嘢？我就跟住講啦。如果咁嘅話咧，就即係咁就係、是、準備得到嘅，嚇、呢個最容易嘅準備方法添、但係咧，如果我哋話喂，我哋真係要去搞清楚，即係同埋我哋係真係想做好我哋教學工作嘅話咧，咁呢個準備就好艱難啦。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好得意嘅，即係政府就話老師咧受過即係培訓啦，就應該做到判斷噶啦。但係佢自己就唔去做判斷。佢自然叫你做判断，佢叫你做判断之后咧，跟住佢判断你个判断得唔得？咁嘅话咧，老师系完全咧系冇办法可以系去即系、就是、去处理。我觉得最难嘅地方就系呢一个环节。 即系似乎佢因为佢会加咗一个所谓监察嗰个机制喺入边啦。 系啊，冇错嗱，佢而家系层层监察噶嘛。叫办学团体就监察学校。咁學校裏頭校董會就監察校長，校長監察老師，老師監察同學咁樣一層一層咁樣嘅監察。咁、然之後其實咧呢、這個我頭先講嘅未完嘅最重要嘅監察就係教育局咧就監察曬所有呢啲嘢嘛，校校團體做嘅嘢啱唔啱啊？學校做嘅嘢啱唔啱咧就最後教育局去監察。咁嘅時候咧，最終判斷咧就係喺教育局嗰度，或者我哋唔知仲有一個有冇更高嘅層次嚇、就但係咧。最初嗰個判斷咧，就要由前線嗰度去做，咁嘅時候點算咧？咁 係啦，咁嗱講到判斷，即係仲有判斷嘅就係啲學生嘅行為啦，都見到嘅係國家安全教育嗰個指引咧，就好明確去講緊有啲例子咧，就都列得好詳細嘅。譬如有啲學生學校叫口號、拉人鏈，有一啲飾物咧係有政治信息嘅，或者唱一啲政治信息嘅歌曲等等咧，佢係要求。即係校方就唔單止係要立即勸止啦，如果懷疑牽涉違法行為，叫你報警啦，或者話俾警民關係主任知啦、即係其實係要求學校係可以話係舉報學生嘅喎。 係啊，冇錯啊。嚇，而家嗰個處理方式咧，就係、是、一種咧係每一層即係去監察下邊啦。咁啊最終當然就係學生被監察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呢種咁嘅。方式咧係覺得你係會有事嘅，你係會有問題嘅，你係有問題嘅，所以咧我要好仔細咁急住你即係睇住你， 唔好俾你出事。如果你一出事嘅時候咧，我咧就要即刻去處理。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會被檢舉，我就會被舉報，我就會被處理。咁呢一種嘅做法咧，就係係嗰種操控係好犀利嘅。咁呢種操控個結果咧，就同我哋嘅教育精神咧，就可能有啲背道而馳喎。因為咧，如果我哋教書嘅時候，我哋嘅做教育工作嘅話咧，假設學生有一啲嘅嘢做咗之後，咁我哋去睇佢啦，咁我哋會睇佢嗰個實際嘅情況啦。佢係出於咩動機嚟做呢啲？佢係做呢樣嘢個目的係乜嘢啦？佢嘅情節嘅嚴重性係點樣啦？同埋佢自己嘅狀態係點樣咧？咁如果佢我係咪需要咧係去了解佢？譬如話聽下佢意見係點咧？嚇咁同埋咧，如果佢嘅情況其實咧並唔係太嚴重嘅話，我會俾機會佢嘅喎。吓、 嗯， 即系呢个成个处理嘅过程当中咧，其实有好多好多种嘅可能性嘅。吓、啊，例如咧，又话，例如啊，佢真系有啲嘢做得唔啱啦，咁于是咧，佢犯咗校规啊等等，于是我系施加处罚，但系处罚咧轻同重之间咧都可以有个斟酌嘅。咁、 嗯、 你话喺咩情况之下，我先至去报警咧？咁照道理咧，应该系我教育嘅方法行唔通， 嗯、 我先至需要咧系即系去报警，用呢啲嘅方法系作为咧系。啊，即係譬如話，發生咗真係好嚴重嘅嚇、啊，即係喺學校裏頭嘅一個罪案咁樣。咁呢個咧就學校嘅教育工作唔夠啦，咁一定要係要去揾一個即係外邊嘅幫手。咁呢種求助咧，除咗你話警察之外咧，我哋其實仲有種咧就係、是、求助於社工啦，求助於呢、這個即係心理學專家啦等等。即係我哋個求助方向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咁但係而家咧呢、這個咁嘅指引出到嚟咧。就好容易令到大家咧係好緊張，精神緊張嘅結果咧就係、是、有咩事就將佢咧係輕微嘅當嚴重咁睇，嚴重嘅咧就梗係要去報警啦咁樣。咁於是咧喐下就報警話咧，咁呢個就好可能會令到我哋係違背咗我哋做教育工作嗰、那個。原则啦，同埋咧系嗰个应该做嘅方法， 即系变咗。其实而家担心就系话，如果我唔报警咧，反而会俾人投诉话喂，你做乜唔报警？而之后会有后果，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宁愿就系咪都报咗警先，惊会有咁嘅趋势或者可能性系嘛？ 咁呢个就系一个可能嚟噶。如果即系有人话俾你知，嗱、你咧就帮我做要睇住佢，佢有咩医郁嘅话咧，就唯你是问咁啊。咁於是你咪可能會係用一個最穩陣嘅方法嚟到處理咯、因為成個嘅方法係你覺得上面嗰啲人都唔會即係原諒你嘛？嗱，你咁你點會原諒下面咧？咁、咧你又點會去包容咧？而家係一種咧係會令到大家係冇咗種包容心啦，冇咗種咧係即係去幫助學生，學生其實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呢種做法咧，你係唔會令到學生有一個自主空間。而家其實咧，呢十年八載咧，我哋好多時候聽到教育界咧就講話學生自主學習啊咁。再之前咧，我哋會話喂，如果有活動嘅話咧，低年班梗係參加老師搞嘅活動啦，但係高年班都應該自己去搞個活動啦咁啊嚇。 又唔使諗噶咯喎， 呢種自主學習同埋自己搞活動。將來都係風險嚟噶嘛，咁、因為佢做錯嘢嘅話咧，係你要受把啊嘛，咁於是咧、喂，我哋最好嘅方法、最穩陣嘅方法係唔好自我學習、自主學習啦。 最後十五秒鐘時間啦、教協準備有咩做？ 我哋而家其實而家我哋都係要研究咧，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地方就係我哋要睇嗰、那個。你違背咗呢個即係教育嘅精神同方向咧，係唔可以接受嘅。 好，唔該曬葉建源，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寶玲報導新聞。政府晚上7:00起将佐敦文英街文英楼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必须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并必须在处所等候，直至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亦已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在明早7:00左右完成行动。 政府發言人說，由於文英樓近期出現確診個案，經評估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作出限制和檢測宣告。政府將會在受限區域內設立臨時採樣站，並要求受檢人士在明天凌晨2點前接受檢測。政府會為行動不便的人士和長者安排上門採樣。受限區域內的人士，如果在今個月6號至8號期間已經進行檢測，並能出示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相關證明，無需再次接受檢測。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頭不明。昨晚被圍封強制檢測的鰂魚涌惠利大廈有3宗初步確診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是筲箕灣官立中學的中六學生，同另一名確診中六學生都是住在大廈同一座向。由於兩人在傳染期曾經翻學校考試，使用同一禮堂的師生和教職員大約130人需要進入檢疫中心。再多一名三跑地盤工人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大約3000名三跑工人接受病毒檢測後，全部呈陰性，認為三跑工人稍後可能有需要再次全體接受檢測。當局昨晚將3個地點列為受限區域，其中鰂魚涌惠利大廈有3宗初步確診個案。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下午到惠利大廈視察後認為，惠利大廈有垂直傳播風險，建議撤離大廈04室單位的居民送往檢疫中心。港燈表示，為舒緩疫情對基層人士的影響，專為未有安裝港燈獨立電錶的劏房租戶而設的劏房租戶電費津貼計劃，今年起資助額會由每年每戶的500元上調至600元。港燈亦會向包括長者和殘疾人士在內的合資格家庭分批寄出總值250元的飲食券，可以到參與計劃的超過200間位於港島和南丫島的中小企食肆使用，預計40000個家庭受惠。另外，在中小企方面，港燈表示，今年起會放寬自適用電關懷基金的申請資格，以更換或添置用於廚房、洗衣、熱水系統的節能電力設備和電器。在港島和或者南丫島，由中小企營運的安老院和美容院等，可以申請購買節能設備的全額資助，上限300000。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明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雨势颇大，随着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防疫嘅封路啦，喺油麻地嗰度嘅油麻地文英街现时需要临时封闭，而文汇街介乎文成街至渡船街嗰段咧，都系需要封闭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冇咁塞车啦，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仔江西街，加士居道渡船街嘅龙尾喺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噶，而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仍然非常之繁忙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九龙区嘅路面方面，红磡嘅七咸道北东行线去观塘方向，温思劳街至到加士居道咧，仲系非常之多车嘅。之前咧，因为咧，这个温思劳街嗰度附近曾经发生过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一带就仲系多车。沿住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慢车嘅龙尾去到亚皆老街。 九龙湾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启泰苑至常怡道嗰段咧，仲系多车噶。新界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去到美林村。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咧，因为有强风措施啊，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明。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讲到咧，就系国家安全教育嘅课程框架公布啦。咁里边咧，有好多嘅新嘅东西咧，即系教师都要慢慢去认识啊。咁其中咧，喺不同嘅科目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国家安全嘅学习领域啦。咁刚才都讲到啦，就系个，因为咧，其实喺内地嘅国家安全嗰个框架里边咧，系有十几个领域嘅，13个领域嘅。咁簡單嚟講，就係譬如生態安全、科技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等等咧，都係一啲領域嚟嘅。咁啊，結果咧就係喺每一科裏邊都要有啦。咁另外嘅就係剛才講到咧，就係對於學生嘅行為啦。咁呢個框架咧都要求埋咧，即係成個指引咧，就係要求學校咧都要睇住啲學生，好具體咁樣去監督佢哋啦。咁如果有啲乜嘢事佢唔聽嘅咧，就要去報警啦。啊，黃學平啊，咁睇嚟即係其實剛才葉建源所講，啲教師都好難做，因為而家有好多自主學習，有好多時係啲學生自己去組織啲活動，咁以後真係唔使諗咯，或者係要睇得好實噶咯喎。 係啊，因為根本即係根本冇一個足夠嘅資料咧，係俾學校或者老師係可以預備到去教授呢樣嘢。就講翻，比如國安法為例，即係國安法一定會教啦。咁但係其實國安法，就算記者上星期問楊潤雄啊，國安法究竟犯咗有咩刑罰，佢都答唔出。就算你問律師咧，我相信律師而家都唔夠膽答實你究竟喺國安法之下某一啲行為會唔會犯法。咁你就算專業嘅律師都唔敢答實，更遑論學生、老師又點可能會消化到國安法而準確咁樣教到俾小朋友咧？呢個好懷疑。咁就算因為佢滲透唔同學科，咁但係好多學科其實，譬如舉例，佢話譬如地理。要教可能，譬如南海嗰個問題、主權嘅問題。咁但係如果大家有睇新聞都知啦，亦都坊間國際社會亦都話中國咧，佢主張有南海嘅主權係同國際法不符嘅。咁如果學生問到呢樣嘢，咁老師點答咧？識唔識答咧？答錯咗會唔會隨時俾教育局話要釘佢牌咧？咁點算咧？咁一係又冇得唔教喎，咁你咪即係所有嘅學校嘅老師，以至可能學生啊喺翻學生活於恐懼之中。 嗯，我諗即係譬如話喺嗰個地理科就要教國土嗰個範圍啦，包括領海啦。嗱，當中就提到九段線都要教啦。我諗大家都知道九段線係乜嘢啦，就係你睇地圖上咧喺南海咧有一條虛線啦、U 型咁樣啦，就畫到去落菲律賓啊同埋印尼啊嗰邊嘅。咁其實黃學明講得啱啦，就係、是、其實2016年咧海牙嘅一個仲裁法庭咧就裁定佢係違反國際法嘅。咁當然啦。如果教師被問到好簡單啫，咪攞翻外交部嘅答覆咯，佢嚇唔承認呢次判決咯，同埋呢個我哋擁有領土係早於呢個國際公約之前啊嘛，咁呢個我諗應該得啩，係咪啊？ 咁但係教育其實係要講成日都話要正反兩面噶嘛，咁事實啊真係國際有聲音話咁樣係有違國際法，咁教師點樣去答咧嚇？咁如果有學生話唔同意，中國政府的官方的說法的認為為什麼國際法不需要跟呢？ 咁點樣呢？咁當然呢個就一個思辨，大家要有一個所謂激烈嘅思辨，去拗，大家去辯論究竟，因為其實教育我相信係冇所謂言論禁區，冇思想禁區嘅。乜嘢嘢，就算一個蘋果係咪真係紅色，其實都可以拗嘅。咁先係教育嘅真正意義。 或者得呢，或者原來係都仲可以拗嘅。不如我聽下嗱，喺電話裏面呢有教聯會主席，亦都係小學校長嘅黃錦良。黃錦良你好啊。 是你好主持。 刚才讲到有很多的一些国家安全的教育，大家就很担心，喂，可不可以讲相反意见的呢？譬如说刚才讲到南海的主权争议，可不可以讲其他国家对于南海的主权声称的 呢？我估这样，今次教育局就终于能够可以出台一份比较详尽的一个有关国安法的行政和学校的学与教的指引呢。咁呢份指引呢，其實亦都係無論係校長或者前線老師啦，其實都係期望能夠可以盡快有嘅。咁呢份指引其實係對我哋前線教師嘅個教學或者係學校嘅個管理呢，係有一定嘅嗰個作用發揮嘅。即係尤其是喺管理上面啦，同埋喺個教學上面呢，我哋都面對緊即係好多嘅疑問，如何能夠可以配合到國家安全法而家所講嘅喺學校入面開展國家安全，咁前線嘅同事確實喺呢方面咧嗰個認知唔係話好足夠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份指引我只睇到咧，其實係佢有一定嗰個空間咧，係俾學校啦能夠係可以有一定嘅喺嗰個即係輔導嗰個角色啦，能夠可以由個教育角度先去能夠可以去有一定空間可以去做嘅。咁至於你話喺個教學過程入面咧，究竟可唔可以话嚟到去探讨一啲正反啊，或者一啲嘅有关即係无论地理上面啊，甚至一啲生物上面啊等等啦，尤其因为而家中学就先即係地理科同埋生物科嗰度有嗰个框架出现啦。 嗯， 我觉得喺教学当中呢，大家去傾嘅时候呢，呢个係冇问题嘅，即係大家可以去商讨去傾嘅。咁但係更加重要，其实我哋讲緊成个国家安全嗰个教育入面呢，即唔係淨係只係講緊嗰個即係國家安全，即係呢一樣嘢。我成日講國家安全入面呢，係包括咗就係我哋究竟要對自己個國家個認知有幾多。你認知到幾多之後，你先會感覺到自己有個責任要去維護國家 安全。但係呢啲問題喺常識科啊，喺其他科啊，中史科都有好多㗎喎。 常識科當然啦，所以而家好重要，我哋講緊嘅就係話，我哋需要一個課程框架嘛。我哋需要有一個課程框架嚟到俾老師喺個教學上面有得依循嘛。而我哋要明白前線嘅老師，佢唔係啲法律專家，亦都唔係啲咩，我哋講緊好專業嘅一啲嘅，呢方面嘅學者嚟嘅。咁喺要教學嘅過程入面咧，係好需要有一啲嘅指引或者一啲嘅教材俾到我哋。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面呢，唔係話即係要任得老師呢自由去發揮。其實老師最擔心就要由老師自由去發揮，因為唔知會唔會到時有啲乜嘢嘅位置係會踩過界，或者係會有啲嘅問題會出現。咁所以我哋一直要求嘅教育局就要就住國家安全教育需要有啲指引同埋教材。而家只係有個框架啫，其實嚟緊呢係需要有一個更加具體嘅教材。而個框架而家只係部分小學常識、中學地理同埋生物叫做啊，而家先出咗嚟先。我哋係希望能夠喺各科嗰度都能夠可以有更多的指引。 因為見到嘅就係學習領域裏面咧，譬如中文、中史、歷史、地理、生活與社會、科學、科技、德育、公民教育，即基本上咧喺學校裏面每一科都會有國家安全嘅學習元素啦。咁大家我諗好多社會人士都奇怪啦，咁點會？明明國家安全你要牽涉到所有範圍嘅咧，所有科目都要教嘅咧，咁就因為喺內地嘅十三個領域啦，即係喺國家安全嘅成個框架裏面，其實有十三個領域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剛才都提到咧，就係港版即係香港嘅國家安全法咧，其實係嗰四大罪行啫，冇包括嗰啲嘢嘅喎。點解教要教埋呢啲咧？點睇咧？ 其實就如果你話內地嘅國家安全，剛才都講啦，十三個領域。有啲其實同香港呢邊咧，我哋講因應香港嘅情況，可能有啲不同嘅。你喺內地更加會講到核安全添，係嘛？咁你香港其實就住香港而家個實際個情況咧，我哋希望能夠可以令到同學喺國家嘅安全唔同嘅範疇入面，能夠有更多嘅認知、更多嘅認識。當然啦，呢個 教學的那個框架和那個教材呢，無論在小學或者中學呢，我們都說其實是需要因應它不同的年齡段，是有不同的學習的內容和學習的目標。咁就住如果你剛才所講嘅，去到中學，當然啦，佢學習嘅嘢可能會更加係會即係深入啲啦，甚至會去分析到而家媒體嘅報導究竟嗰個情況係點啊？喺討論嘅過程入面，我一直強調係容許大家可以有唔同嘅嗰個正反兩方面，大家去討論喺個教學嘅過程入面。但我哋一定要認識一樣嘢，就係國家安全究竟係乜嘢嘅情況之下呢，是你会触碰到个底线，我哋讲緊嘅其实就係讲緊个四种个行为。咁而家喺成个嗰个教育嘅嗰个框架同埋嗰个教材，其实而家未完善嘅，而家只係部分叫做推咗出嚟。咁喺教师个教学个过程入面呢，其实我哋所知嘅呢，老师係更加希望有啲具体嘢出嚟，唔係即係好似我哋讲緊嘅之前通识科有啲嘅情况，就係老师可能会自由去发挥。所以呢個教材而家係顯得更加重要，所以我哋一直希望即係教育局能夠可以就住嗰個教材，可以更加能夠可以有一個詳盡嘅資料俾到學校，可以有所即係依循。咁我覺得唔好話即係過分地大家擔心咧，就係話喺個教學過程入面咧，會唔會咧即係講緊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咧，就即刻會觸碰咗個安法。我相信學校一定係以教育為主嘅，學生可能喺嗰個過程入面咧有啲嘅疑問會提出，我哋一定係要嚟到去带领、引领、辅导学生能够正确去认识一啲嘅问题。咁所以其实要推动国安教育咧，唔系话只系课程框架教材就足够，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就系教师嘅嗰个相应相关嘅一啲嘅培训， 但系 都要系做到嘅。 就系因为而家佢系会有一个所谓督导咁样嘅机制咧。咁而家问题就头先之前嘉宾都有讲，会唔会变咗教师就系惊喂我教错咗、讲错咗嘢咧？会被人投诉，甚至连教书的牌都没有，那么变成他就最稳阵了，总之教材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了，讲多少少都不好了。那其实这个似乎不是教育应有的原则来的。 我相信即是教师或者是社会人士都好，其实在对于现在推展的国安教育的这个进程里面呢，就唔好话将呢个国安教育呢系处于一个叫做好似哇一种白色嘅一种嘅即系恐慌入面，哇一掂到国安教育呢就好怕会出事。其实整个嗰个国安教育入面呢，我哋讲緊嘅系嗰个过程入面呢，系需要我哋嚟到去知道认识嗰个课程框架入面究竟我哋要教啲乜嘢，个目的系乜嘢，个教学目标系边度。整个嗰个设计入面呢，是需要有一个更加有具系统去做。而老师按照呢个课程框架教材去教学过程入面，喺学生遇到有啲嘅疑问，佢提出同老师去探讨，老师係可以有一定嘅认知去同佢傾嘅时候。但我哋想讲强调一点，就话你唔会话去引领去同学喺个学习嘅过程入面係同我哋个国安教育係相违背嘅。譬如喺讲緊即係我哋讲緊而家成个嗰、那个即係国安教育。 譬如讲返头先我哋嗰个例子呢，譬如南海嘅争议呢，咁有好多其他嘅国家甚至海牙嘅仲裁法庭都话係违反国际法嘅。咁譬如呢样嘢可唔可以讲 呢？其实如果你话喺对于南海嘅嗰、那个即係争议上面呢，有唔同嘅讲法，更加有人对台湾有唔同嘅争议，对新疆有唔同嘅讲法啦，对香港亦都外国有唔同嘅讲法，唔同嘅解说㗎。咁我哋喺作为国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我哋梗系有我哋论述啦，梗系有我哋要想讲嘅嘢啦。咁如果你话完全可以冇啊，好似以前咁样，大家自由去倾，然之后引导学生去到一个错误一个认知，呢、這个完全唔系我哋国安教育要做嘅嘢嚟嘅。 咁 我相信每一个国家 嘅边个系错误嘅认知咧？譬如喺南海争议上，边个系属于错误嘅认知？ 嗱，即系我而家就唔话即系针对净系即系南海争议。即系 我想用呢个例子咧去说明嘅，就系究竟个标准系边个定咧？我可唔可以违反呢个标准呢？ 嗱，个标准边个去定呢？当然啦，而家大家即系嗰个说法咧，可能有唔同。即系你就算即系其他外国嘅媒体嘅报道，或者外国嘅睇法，亦都同可能同自己嘅即系中国而家嘅睇法，亦都有啲唔同。咁点样能够标准呢？呢个正正就我想讲啦，就系话喺教育局佢设计有相关嘅个框架之下，佢要有相当即系配合嘅一啲嗰啲叫做教材。嚟到去俾老師，因為老師就係因應喺個教學嗰個過程入面咧，佢有因應 教材設計嚟到去進行教學。 我哋時間唔多，係 睇界 校長，我想問你啦，譬如話你喺你都係小學校長啦，咁你都有一啲嘅睇法咧，就係話而家規定咧，就喺初小咧就要學習嗰四個罪行啊，即係顛覆啊、勾結外國勢力，係認識呢個名字啦。你嗱有啲人會覺得係喂太早喎，係咪啊？你連嗰咩叫顛覆你都未搞清楚就要去學喎，你點睇咧？ 嗱，喺小學咧，我哋多即係贊成咧，其實咧就唔冇話即係去到對啲條文咧係好深入嚟到話要去講緊嗰啲即係條文入面即係好複雜嘅嘢。小學入面我哋確實真係即係初小我哋都講，你最緊要俾佢認識到國家一啲嘅象徵，佢容易見到，日常都會接觸到嘅。起碼佢覺得呢啲我要尊重，由細培養好。我見到呢啲我唔會話連最基本嘅國家嘅象徵。你都連尊重都唔識尊重，一個人對國家嘅安全點樣得嚟呢？其實就對國家嘅尊重，從而認知，然之後能夠自覺地去維護國家安全。 咁係講緊而嗰個四個罪行， 四個罪行嚟講咧，我只覺得高小嚟講咧，你係起碼要了解到四個罪行係乜嘢嚟嘅。好簡單，即係嗰個含義，或者係講緊哦咩為之叫做顛覆國家政權啊？咩叫做同外國勢力嘅勾結啊？譬如實施恐怖主義呢啲。咁呢啲好簡單嘅四種嘅罪行，你同同學係可以好簡單由淺入深咁樣去同佢解釋。 最後， 咁我覺得高中嘅、即係我哋講緊高小嘅同學應該係能夠可以理解到呢四種行為，即係究竟係啲咩嚟。咁老師一定要舉例子嘅，你令到佢明白。咁呢個過程入面咧，我哋覺得因應個能力點咧，去到中學你先加深，小學應該就係話即係初步認識到。四種違反國安法的個行為是什麼，起碼他知道那個含義那個意義在哪 裡。最後想問一問校長，就算是推呢，其實有沒有必要快到急到要這一兩年去推？大家都知道現在疫情下，我所知很多學校校長都頭痛緊怎樣追回進度啊，其實現在有沒有回復正常上學都頭痕緊。咁而呢個國安教育其實都牽涉好大嘅資源啊，教師嘅培訓啊，各樣嘢其實學校有沒有咁嘅時間資源短時間去做咁多嘢咧，定會唔會？其實我擔心係佢哋根本冇時間喎，而家太多嘢要兼顧咯，實在喺疫情之下。 認同嘅，而家個疫情咧對整個嗰個教育啦，係即係教學係影響好大嘅，令到教學嗰個進度亦都受到影響嘅。咁但係我會咁樣睇，就係話國安教育同而家個疫情咧，即係兩樣嘢嚟講喺嗰個進程入面咧。教育國安教育嘅推行入面，我哋講緊嘅係可能係嚟緊嘅，譬如講緊係可能係九月份。是要開始在個框架之下有這個這樣的教材之下呢，學校能夠可以去開始去開展。我亦都認同這方面呢會加重了學校教師的工作量。咁所以我們一直建議就是說應該要就著未來國安教育是有一系列的，無論憲法基本法教育是有很多要開展的時候，應該要增加人力資源來到給學校。必须要将这个国家安全教育或者我们讲的国民教育呢要设置一个叫做中层的主任的位置。等学校能够在推动这些过程里面呢是有人力资源可以配合得到的。 好，明白。好，唔该你黄锦良、教联会主席小学校长。我们听一听听众的电话，各位有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里面有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是先生主持人你好。 是请讲请讲。 系，我就本身我其实都几同意啊头先嗰位嘉宾阿黄生佢个意见嘅。 系，同意乜嘢？喂， 即系相对嚟讲，如果政府推出呢个国民教育嘅话，佢其实应该系相对嚟讲，佢已经喺人力资源方面啊嗰边学校嗰方面咧配套咧，应该更增加嘅。 嗯，就讲緊国家安全教育，其实呢以后呢即以后呢根据呢、這个国家安全教育嘅呢个指引啦，多谢阿严生嘅意见先啦。咁就係学校呢係设立一个国安工作小组㗎。咁呢個工作小組呢係即係基本上就係睇晒成个即係国安教育嘅成个点样进行呀，同埋要定时每年交报告㗎，你做咗啲乜嘢准备做啲乜嘢，每一科做咗啲乜嘢要交报告㗎。 即係頭先其實都係講到頭先同阿黃校長都係講嗰個問題，就係話好多事件的而且確冇兩面嘅嚇。譬如頭先講南海，咁可能中方一個說法，國際社會另一個說法嚇。咁但係我哋如果你話哦要俾教材老師，咁係咪教材淨係可以跟官方嘅說法咧，不能夠鋪陳國際嘅說法咧？ 咁我就如果讲咗国际说法，会唔会有个风险就俾人投诉，跟住话我咧系不适合教师，跟住钉我牌咁样咧？啊，咁变咗老师又只敢讲一方面官方嘅说法最稳阵啦。咁但系呢个头先讲啦，即系教育唔系话净系讲一面意见噶嘛，吓、所有嘢都可以，应该要正反两面都铺陈出嚟，跟住由学生去自己去判断、去分析，咁先系教育嘅原则嚟噶嘛。 咁尤其係即係其實你如果係要真係要灌輸或者真係要咁樣去話俾學生知咧，究竟嗰個效用有幾多咧？又真係好難講嘅，你未必能夠達至你嘅目的啦。好啦，電話裏邊仲有猶太啊，猶太你好， 你好歐嘉倫， 請講。 我覺得就係咁啊。而家話咩叫國家安全？其實佢一國家我唔覺得有咩咁唔安全，但係佢搞到香港而家經濟好唔安全啦。嗱，仲有佢哋咁嘅所謂楊局長，佢自己解釋唔到嗰條紅線喺邊，喺度迴迴避避。我覺得佢哋啲局長所謂咩出嚟講嘅都係迴避，問到佢講道德嗰啲，佢根本可能佢都唔知，即係個校長更加不知所謂，佢講咩啫？佢根本都連佢自己都唔清楚，佢點去教啲細路仔？我哋而家教佢個四個方向啫，就係咁乜乜。喂，你都要知道清楚。你只是叫他吃蛋就说吃蛋，原来你吃了蛋会我不知道，原来本来就对那个脑好的，但是原来他又不懂教我，只是说、哦、吃蛋，那喂，那即是使乜读咁多书啫，那是不是你样都不讲得清楚，而且搞到香港呢，这个又说要去，即是我的朋友过到拱的仔女走，知道陣间又说去移民，那搞到香港经验不安全，不要说我们动用到去定，以前我们香港那么即系咩司法独立啊，咁好做得，而家越嚟越差，就嚟即系好过都系人心惶惶。你净系封，净系喺度咩封区嗰啲，喂，真系日日都好多人闹嘅，即系我啲朋友净系喺度闹啊，好烦，我都好灰啊，唔好意思啊，我 唔该晒犹太，咁啊讲到即系教育问题咧，都唔知道大家身边多唔多朋友系因为教育问题而要移民啦、啊、吓，呢、這个问题我哋有机会慢慢再倾啊。跟住仲有李生，李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 系 想回应翻头先啊教联会嗰边啦，咁、我都想话讲翻少少历史认识啦。如果系讲解翻嗰几个范畴啦，即系国教啊，干涉喺教育嗰度噶，咁啊，例如话恐怖主义啦、或者颠覆国家政权嗰度，我谂第一件事要教咗成王败寇先啦。因为如果我一举个例子都好好讲嘅，上一个政权咧。就係、遭遇到呢啲嘢啦。第一嘅，咁因為當時蔣委員長曾經被綁架過啦，引嚟一個國共合作啦。第二就係話顛覆國家政權，當時我哋個政權係國民黨啦，咁而家係共產黨啦。咁啊，佢當時係咪就顛覆政權咯？咁第三啊，亦都可以講啊，話點樣勾結外國勢力啊？共產黨咪就揾咗蘇聯去幫手。從而推翻咗當時個政權咯，咁呢幾樣嘢我想講一講啦。第二就想回應翻頭先啊主持人所講，即係作為一個家長，我都叫受過啲教育，咁我都唔知點同我小朋友講啊，因為我哋其實一路教小朋友係要誠實噶嘛。咁如果學校教依套，我自己知力又教佢，然後我又話俾佢聽啊，你唔好同學校講啊，你同其他人都唔好咁講啊。 明白。 咁點教小朋友呢？ 明白，多謝李生的意見，我想這個都是很多家長的問題。 是啊，即是這個變了，我們看到這個國安教育呢，我們憂慮出現過，第一，學校園以內呢，教師會有一個恐懼的憂慮在這裡，怕呢教得不好會投訴，即是烏沙不保、學生也都可能變了呢，就變了純粹就即是叫做走過場、交行課就算了、即是大家即是叫做、大家即是純粹交功課了，真的。咁呢个系咪我哋想见到香港教育嘅前途就系咁样呢？系咪想我哋将来下一代学生就系单方面接受灌输一啲嘅知识，而唔容许有一啲辩论，唔容许有呢、這个即系、思想嘅激变呢？咁呢啲似乎未必系我哋想要嘅将。